紧急通知，瑞麟乳业自5月1日起将全面调整羊奶价格。届时推荐了4年89元瑞麟羊奶粉啊将成为历史价格。也就是说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三天的囤货机会了。 没错。 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关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提到这次瑞麟羊奶粉的涨价呀，很多朋友都表示了不满。家住通州区的李大妈就说，都喝了这么多年的瑞麟羊奶粉了，怎么这突然就要涨价呀？就算涨价也应该年底再涨呀，怎么现在涨了呢？还有家住海淀区的吴大爷说，是不是我们都习惯喝瑞麟羊奶粉了，你们就要涨价了呀？ 叔叔阿姨们的想象力真丰富啊。乳制品的收购价格在全面上涨， 没错， 尤其是纯羊奶的价格涨幅很大，而我们的瑞麟羊奶粉正是由纯羊奶干燥提炼而成，原材料纯羊奶的价格上涨得这么厉害，要是瑞麟羊奶粉的价格依然不变的话，那只能说明品质在打折了。 是的，所以我们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子，也不愿为品质内疚一辈子。那今天您听好了，5月1号之前，瑞麟羊奶粉的厂商零售价格依然是258元一盒，活动中的直供底价依然是89块钱一盒。而今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凡是订购8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依然可以免费获得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但是这样的价格，这样的优惠，仅限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就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4007106108持续为您开通。那说到这款瑞麟羊奶粉啊，这几年真的特别火哈，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先喝，然后觉得好了才会介绍给家人和朋友。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啊，因为羊奶的品质好。瑞麟羊奶粉来自于陕西富平，这里的山羊每天早上很早就上山了， 没错， 吃的是山上的青草，喝的是山上的雪水，一整天都在山上跑，个个都是结实又健康，所以挤出来的奶自然也比别处的羊奶更加的纯、更香、更安全。 还有啊，就是这个价格很公道。前两年啊，从国外代购奶粉的朋友都知道，一罐羊奶粉的价格就要400-500块钱左右。而且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很多羊奶品牌的产地都是 China 中国生产的，而陕西就是很多国外奶粉厂家的基础奶源地。那瑞麟羊奶粉呢，一盒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活动中只要89元一盒。而且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064块钱的八盒瑞麟羊奶粉，再加上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一共才花掉您712块钱，划算到每个月才100多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想看，100多块钱就是两斤龙虾的钱，就是逛次超市的钱，但今天的100多块钱却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哦。 没错， 比平时吃快餐外卖强多了。重油重辣的食物吃多了，胡吃海喝的朋友们一定来选择瑞麟羊奶粉，因为羊奶当中啊营养非常的丰富，640毫克的钙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它不含蔗糖，又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是爸妈理想的基础奶源。但是遗憾的是啊，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三天89块钱的价格。五月一号之后将全面上调瑞麟羊奶粉的价格，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了，凡是订购八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依然可以免费获得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手机尾号3509的朋友订购了48盒，0017的朋友订购了63盒，5851的朋友订购了72盒，还有0901的朋友是订购了120盒。 哇， 那看来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会员啊，是在囤货。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今天、明天、后天最后三天的89元价格。 对， 订购八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加油拨打电话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官民，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朱温来到唐古的跟前，伸手把这鼓槌抄起来，刚要击打唐古，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呼唤：哎呦，这不是朱大爷吗？您慢着敲慢着敲，哎，我们哥俩正找您呢。朱温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衙门里边的公差。朱大爷，嘿嘿，真想不到啊，太爷呢让我们哥俩去请您去，想不到您自己来了，这可太巧了。朱温这么一听啊，县太爷平白无故的请我干什么？请您干什么？您的案子发了，难道说还不知道吗？说着话，这公差是不容分说，掏出锁链的哗啦就把朱温给锁了，拽起来就往县衙门里边走。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两位公差要锁拿朱温呢？嘿嘿，早已经让那个郭宗德给算教了。郭宗德心想，那温老员外只能够上朱家庄。哼哼，朱家庄呢，那哥俩一个文秀才一个武秀才，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的，那个朱温他得上县衙告状来。不如啊，我先走一步吧。所以人家郭宗德呢，就从那个温老员外家中出来，急急忙忙回到家中。人家呀，带上了500两纹银，又急急忙忙的来到县衙找他的拜弟，也就是县令吴良。吴良一听说自己换体的大哥来了，赶快的把他迎至书房，俩人落座之后，书童献完茶，县令把手一摆，摒去了左右，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哎呀，兄长，您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哎呀，贤弟呀、啊，哥哥有一件危难的事情前来求你。哎，哥哥，在咱们这个地面上边，您还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呢？嗯，哥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道来。好，兄弟，你听我跟你说，恐怕我的事情你也有个耳闻。就把自己原来怎么破落，这个崔德成呢怎么花钱，又让自己做买卖，又给自己盖房子，而且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惦记着你的嫂子呢，一天到晚呢跟你嫂子是明来暗去，名声非常不好听，我总想呢给他娶这么一房妻室，让他别缠着你家嫂嫂了。无奈一劫，跟他一说，他是看见人家温家的小姐了。我这事儿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的，我恐怕那个朱家呢绝不会是善罢甘休。兄弟，你替我想个办法，你看怎么样呢？这郭宗德呀，把前后的事情跟着县令这么一说，随着又把这500两纹银往上这么一递，这吴良看见银子了，满脸堆笑：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就这点小事儿，兄弟我是应该办的，您怎么一拿钱呢？哎呦，显着兄弟我贪财了不是？您看哥哥这是怎么话说呢？话是这么说呀，这个三官呢，他把这500两银子这么一收，就想出了一条毒计，告诉郭宗德了：我马上就升堂啊，跟您说啊，我这监狱里边压着这么一个大盗，此人名叫霍世端，嘿嘿，我把他带上堂来，我这么一审问，您甭管我怎么审他，我一定让他咬出他的窝主来，他的窝主不是别人，就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的兄弟二人。嘿嘿，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贼咬一苦，肉骨三分。我保证能把这哥俩置于死地，哥哥，我替您免除后患，不知兄长您看如何呢？郭宗德这么一听啊，嘿嘿，好兄弟， 要说你这个方法比我呀要损多了。嗯，要不然咱们俩怎么可能够换铁的把兄弟呢？好，就一贤弟，这么着我就放心。哥哥您但放宽心，他们俩一个都跑不了啊，您放心吧。郭宗德走了之后，这个知县吴良立刻把差人给找来了，立刻升堂，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县令升堂，马上从监狱里边就把那个贼霍世端给带上来了，当堂松刑。啪，这吴良啊把公案这么一拍，胆大的霍世端，你在外边作恶多端，今天我不问你别的，我就问一问你的窝藏窝主是不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从实的将来，你要说出实话呢，本县我可以宽判你，如果你不说出实话，哼哼，我绝不留情。这霍世端这么一听，哪跟哪儿啊，我在监狱里边待着好好的，猛然间把我提到这儿，怎么着今天又问起我的窝主来了，我这儿还没说呢，您先说出来了。朱家庄的朱文朱武，我跟这俩人根本就不认识啊，您让我招什么呀？这霍世端呢把牙一咬，县太爷，小人不认识朱文朱武，哈哈，看起来不用大刑是亮而不招，来啊，给我大刑伺候。当啷，衙役们就把三木夹棍往地下这么一扔，说不说呀？嗯，那告诉你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你的窝主是不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不是告诉你了吗？只要你说出你的窝主来，那就是他们指使你偷盗的，你呢这个罪过就可以减轻，明白不明白呀？县太爷，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你说了，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真的得使上夹棍你才能够清醒过来吗？霍世端这么一听，哦，明白了。怎么甭说呀，这个朱文朱虎啊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得罪了哪一位了，哪一位在县官这儿花了银两了，这个知县呢是个贪赃的贪官。嗯，嘿嘿，我如果要是不招出这哥俩来，恐怕我性命难保。刚才县令说了，只要我招出咬准了朱文朱虎，我呢就可以轻饶。嗯，想到这儿啊，他把牙这么一咬，太爷，小人愿招啊，愿招，赶快说你的窝主到底是谁啊？那就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他们兄弟二人啊。你每次偷盗都藏在他的家中，对，而且呢我们是就地分赃。好好好，旁边的师爷呢就把这口供全都录好了，让他签字画押，供招事实，打上手印足迹，仍然的带回原件。这件事情办完了，县太爷啪这么一拍公案，把两位公差叫过来，你们拿着我的签票立刻给我捉拿朱文朱虎，甭管他们兄弟俩是谁，见着一个给我抓一个，记住了吗？知道了。这两个差人呢刚刚领了签票出来，要去找这个朱文朱虎去，刚一出这个班房的门一瞅见，也和过了一人黑，看见没有，不是别人，正是朱文。这小子啊，这真是啊自投罗网，你瞅的还要击打堂鼓，所以朱文这拿起鼓槌来刚要打鼓，这俩人过来了，掏出锁链哗楞给锁上了，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回禀，说已经把朱文给抓到了。这吴良这个高兴啊，升堂，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众衙役手持毛竹大板站列两厢，刑房师爷在旁边矮桌这么一坐，这位县太爷是稳坐大堂，吩咐一声把朱文带上堂来。把朱文带来了，当堂去刑。他是孝他呀，现在县太爷可以不下跪，只是作了一个揖，声援见过父母官。朱文呐，朱文，你好大的胆子呀，既读圣贤书，为什么又当上贼人的窝主，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就这句话呀，对朱文来讲 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劈雷，这是无中生有啊。哎呀，老父母，您应该知道，学生我一贯在家读书，绝绝无有此事，我怎么能够犯匪盗通联呢？呵呵，好一张利口啊。来人呐，革去他的功名。这一下就把孝太的功名给革去了，朱文只好是跪倒公堂，还不与我从实招来吗？朱文，我告诉你说，如实的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你不明白吗？哎呀，大人啊，我是冤枉难招。哈哈，还冤枉难招。来人呐，给我重责四十。说着话呀，这热衙役立刻上前把朱文摁倒在地，吞下中印毛竹大板王起的秘诀，啪啪啪啪，这就打上了，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朱文咬紧了钢牙，破口大骂：三观的三观，甭问，你跟郭宗德两个人是换了体儿的吧，兄弟，你是受了他的丧了，你还加害我朱家兄弟。哈哈，怎么着，好一张利口，分明是个刁民，来呀，给我收。这一句话马上先把这个朱文是定肘收监，带着家往外这么一走，家人朱福看见，哎呦，金罗，你看，我不让我家大爷前去告状，他非得上那儿告状，结果他们把自己给告去了，这可怎么办呢？朱福啊，立刻骑着马返回家中，到家里边啊，就把这些话啪啪这么一说，干妈妈、温员外还有这些家人这么一听，哎呦，这边如何是好？你看，哎呀，怎么事情没办成，反倒把这位朱大爷给搭进去了？哎，这正着着急呢，就看见另外一个家人朱寿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跑进来了。哎呦哎呦，大事不好了，干妈妈，大事不好了。孩子，什么事儿？干嘛这么慌里慌张的？我们家二爷朱武让那郭宗成给框进家里边去了，把他给关起来了。啊！大家这么一听，怎么二爷朱武也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哥俩在南乡那儿呢收租子，这个朱文呢先走一步，紧跟着朱武呢也没什么事了，就带着家人朱寿两个人呢骑着马往回走。走在半路途中，越走越近呢、啊，就看见呢、啊，这个街道上有不少人的议论纷纷，议论什么事儿呢？就议论这个赖头龟呀、啊，怎么要强人家温家小姐的事情。你想在农村那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啊，传得特别快。这些人呢，正在议论着呢，一看朱武来了，有的人呢就指指点点，有的人呢也就不怎么说话了。朱武一看，这是为什么呀？平常没这样过呀。要说我们弟兄二人跟这个街坊邻居，甭管啊是哪个庄的哪个村的，见面之后都要打个招呼，我们也都是以礼相待啊。今天大家伙这是议论什么呢？为什么看见我来了指指点点的，还有点变颜变色？他呀就勒住了坐骑，就告诉家人，这事儿你呢过去打听打听，我去不方便，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干嘛看见我来了他们就指指点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事儿呢就过去了。哎，也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他过来跟着那么一打听，哎呦，列位大叔大爷，哎，你们那儿议论什么事情呢？人家就有人呢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跟他这么一说，而且人家还讲了，你想想老朱家不是好惹的啊，那朱文是文秀才，朱武那是武秀才呀、啊。看着这件事儿啊，一定是越闹越大。就把这件事情事儿打听明白了，回来再跟朱武这么一说。朱武不听还则罢了啊。朱武听到这件事，不由得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心想：好你个赖头龟呀、啊！哈哈，抢来抢去，怎么抢去我没过门的妻子身上了？我岂能容得呢？嗯，告诉这儿不回家了，咱们直接奔郭家营找这个郭宗德去。寿也一再说呀，二爷您可小心着点， 那郭宗德别看外号叫赖头龟，他可还有个外号叫做双锤匠，那小子可不是好人，咱们可千万千万别中了他的诡计，你放心吧，有我呢，怕他什么？双锤匠啊，今天我非得给他打成烂将不成。说着话，这朱武带着家人怒气冲冲的就奔往郭家营。来到郭宗德的门前，下了坐骑了，站在门口这儿，他是高声大骂呀，赖头龟，郭宗德，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你怎么敢抢爷的没过门的妻子？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郭宗德，你给我滚了出来！他骂了半天了，忽然间呐，人家门开开了，嘿嘿，郭宗德呢，从里边下巴嘚的就出来了。哎呦，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朱二相公吗？啊，赖头龟，嘿嘿嘿，兄弟兄弟，别见面就这么叫，多难听啊，是不是？兄弟，今天您怒气冲冲的，您是为着谁来呀？ 我为谁来呀？ 我就是为着你来啊，为我来，说明白了，我怎么着了？你怎么着了？你为什么到温家庄温哄温老员外？到那儿去怎么着？你还要给你的拜弟做媒，说后天就要强抢我那没过门的妻子温婉玉，是不是你小子干的？郭宗德呀，眨巴眨巴眼睛，把脑袋摇晃跟拨子鼓似的。哎呦，贤弟贤弟，你这可是冤枉我了，我根本就没出这家门啊！嘿嘿，你是打哪儿听信的谣言呢？上在我门口这儿高声叫骂半天，一定有此事，无风不起浪。嗨，你啊也别这么嚷嚷，对不对？你说有，我说没有，你肯定不信我的。这么着，你呢也乏了也累了，到我家中你喝口水，我换身衣裳，我跟着你一块儿去趟温家庄，咱们三头对岸面见那温老员外，问一问到底有没有这事儿。我还告诉你说，兄弟，我不背这个黑锅，我郭宗德再不是东西，我办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兄弟，先别着急，别生气，怎么样？进来喝口水，我换件衣裳，咱马上就走。就这几句话呀，还真把这朱武给拍回去了。朱武一想，哎呦，真的？难道说外边传言是假的？嗨，我也是那么想的。郭宗德他再不怎么样，他也不至于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呀。嗨，既然这样，我就跟你进去。哎，进来吧，进来吧。这哨啊，存了个心眼儿，一直牵着牲口就在外边等着。眼瞅着这朱武呢，就跟着人家进了广亮大门，然后往西边这么一拐，这儿有四扇屏风。他呀，也是抬脚刚要往里边这么一走，嘿嘿，感觉两边那蹲着人呢，一人呢都拿绳子这么一头，这拽着一根绳子呢，一看朱武进来，刚这么一抬脚，人家把绳子往起这么一兜，朱武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这就是一个绊马绳啊，扑通一声，朱武栽倒在地。到这个时节了，郭宗德把手这么一摆，捆。人家定下的计策呀，就知道朱武得找上门来不答应，这早就防备好了。郭宗德一声命令，家人立刻上前，马箭头拢二位，就把这个朱武给捆起来了。朱武是高声叫骂呀，好你个赖头龟呀，咱们俩能够明刀明枪的干，你为什么使下这样的阴谋诡计？你不是人啊，你是个畜生。家人过来还骂谁呢，刚往前这么一走，这朱武这么一抬脚，砰，就是这么一脚，把这家人给踹得噔噔噔噔退后好几步，扑通一下就趴在那儿了。郭宗德这么一看，怎么这么混蛋成啊，多上人把他四马倒春天捆起来，拿块布把他嘴给我堵上。家人立刻上前，又把这朱武摁倒在地，四马倒团体捆了个结结实实，拿块脏布啊就往这个朱武嘴中这么一塞。郭宗德来到他的面前，微微一笑，呵呵，朱武啊朱武，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说啊，我呀，让你亲眼看着你那没过门的妻子怎么样跟别人拜花堂，又如何的跟别人入洞房，嘿嘿，等生米做成熟饭了，没别的你放心，我照样把你放出去， 你们哥俩不就是一个文孝才一个武孝才吗？爱怎么办怎么办，郭大爷，我奉陪，我接着你们的。来人呐，把他给我押走，西边那空房子里边给我关起来。这个家人赶快的就抬着朱武啊来到西边房间，以后帮灯往这儿这么一扔，出来把门这么一关，上层一把大锁嘎噔给锁上了。少呢在外边等了半天呢，一看二爷怎么不出来呀，听见里边有响动，随着呀又弄买菜的婆子出来了。瘦赶快上前跟人家这么一打听，人家说哎呦孩子你还等着呢，你们家二爷被人家捆起来关起来了。啊瘦啊赶快骑马回到朱家庄，进门以后就把他家二爷朱武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智化北侠南侠还有丁兆会就让那个彭玉领着拿着刀啊拿着剑蹭蹭窜进来了。说到这儿那个温老员外泪流满面，你们几位一来呢我还以为是那个赖头龟派人找茬来了，所以吓得我就钻在桌子底下去了，这不是吗？我把话全都讲清楚了，你们也都听明白了吧。北侠南侠丁兆会智化他们听完这些话以后，一个个不由得是替愤填膺啊。尤其是那丁兆会本来就是爱管事的人，听到这儿怎么站起来了，您说吧，郭金营这郭宗德住哪儿，我马上找他们家去，我跟这小子没完，我把这小子给劈了。北侠伸手就把他给拽住，二弟着什么急呀，坐下坐下坐下啊，你想像这样的事情咱们冲哪方面咱们能够不管吗？咱们当然得管，当仁不让啊，但是有一样，管得有管的方法，你们说是不是啊？对不对？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你着什么急呀、啊、坐下坐下。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家人从外边进来，哎呦回禀干妈妈，那什么那个沈大爷带着人也回来了。啊干妈妈一听怎么这沈仲元回来了，一看可不是吗，沈仲元带着人进来了。那都是谁啊？云中鹤、魏真、柳青，后边跟着的那就是蒋平啊。云中鹤、魏真、白面判官柳青一见到自己师娘了，赶快上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沈仲元在旁边也跪下了。两个人啊跪到师母的面前，师母您一向可好啊，徒儿这儿给您磕头了。干妈妈往这儿这么一站呐、啊，眼泪围着眼圈直转，你们起来吧你们起来吧啊，我挺好的，你们在外边也挺好的吧。啊托师母的福，我们在外边也算过得去啊，大家都平安，这就挺好的了啊。人家见完礼了，您再看这蒋平过来了，哎呦我的小青哎，这一向可好啊啊！这干妈妈一看蒋平来了，当时就你个病鬼，我跟你说啊，你是找挨骂是怎么着。云中鹤也狠狠瞪他一眼，干妈妈上前砰砰一把就把蒋平给拽住了，姓蒋的瘦鬼，今天你来正好咱们三头对岸，你把这件事情得给我说个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欢迎是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干妈妈 一看见蒋平，当时就急了，过来砰砰一把就把蒋平的胳膊给拉住。 瘦鬼，你可来了，这不当着两位亲家的吗？今天呢，咱们这三头对岸啊，你说说当初你为什么蒙我？ 蒋平看了看北侠南侠他们， 嘿嘿嘿，亲家您先撒手啊， 有什么话咱们今天都能说清楚了，您等我们先见礼，等我们见完礼咱们再说话成不成啊？ 行，你见礼去吧。 干妈妈把手这么一松，蒋平这才过来跟那个北侠南侠智化丁兆辉他们见礼。彭玉他不认识啊，北侠赶快给他这么一引荐，彭玉也赶快过来向他行礼。北侠问了问大人怎么样了，蒋平就把黑水湖的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说大人现在呀已经比较安全的，由卢峰徐庆他们保护着奔往武昌。北侠南侠他们听完之后把头一点，总算可以放心了。又问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北侠呢又把温老员外家里边的事情告诉了蒋平。他们这会儿啊说了半天的话了，那干妈妈在旁边等着实在受不了了， 嘿，瘦鬼，你那有完没完呢？ 完了，完了，过来，说说咱们这档子事儿。当初你凭什么冤我？ 嘿嘿嘿，亲爹，别张嘴就说我冤你，成不成啊？ 我蒋平什么时候冤过你呀？啊，我真要是把你蒙了，把你冤了，我对得起你这些徒弟吗？我尤其对不起我那个柳贤弟，知道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冤你， 没冤我。 当初你是怎么给保的没？ 谁给保没了？谁给保没了？ 当初我说没说呀，我是做媒不做保，我说过这句话没有？你好好想想 再着说呀。 人家沙扎的小姐父亲有难了，人家是雨伴男装来到你这个婆婆店，嘿，你们娘俩愣看上人家了，是我先说的还是你先看见的？看上人之后非得让我给保媒，当时我就说了，我是做媒不做保，对不对？做媒保证给你一个爱虎，保我保得了吗？我也不知道人姑娘当时为什么女扮男装，到现在了你又跟我找起后账了，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我做了半天没我还做出不是来的不成吗？当着你的徒弟们让他们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跟我说呀，当时我是不是这么讲的？就蒋平当当当这几句话呀，把这干妈妈真的问回去了。干妈妈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北侠到这时候过来，行了行了，这都是宿世的姻缘，哎，这个姻缘呢都是月下老啊早都给签好的，哎，我看呢也就这样了，干妈妈。 哎，就这样吗？那还能怎么着啊？ 哎，我问问你们，那么温家这档子事儿你们到底管不管呢？蒋平把眼睛一瞪，谁说不管了？谁说不管了？这件事情咱们大家当然得管呢。 哦，可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 什么话您说吧。 我那个闺女刚才说话了，他也要去 啊？嘿嘿，他上哪儿去呀？ 他呀要替他温家的姐姐到那儿做一回花轿，深藏短刀，到那儿他杀他个干干净净 啊。蒋平一声把手一摆，行嘞，这话您别说了啊，这是万万的使不得。我跟您这么说吧，如果说要是以前的话嘛，那咱们管不着，现在您的闺女已经是有了人家了，再这么抛头露面的恐怕多有不便，我说这话对不对啊？亲家，这件事情是万万的去不得。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后窗户那儿又喊上了，妈呀妈，你看看叫我呢，我先过去啊。这干妈妈过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哎呦列位，你看这可怎么好啊？ 怎么了？ 没别的，我呀也不怕你们笑话，老头子死得早，我这个闺女呢我又养得娇，这闺女呢有这么点本事，她呀是非去不可，刚才跟我说了她是非去不可，要是不让她去呢她是定刑短见，你们说这可怎么办呢？ 蒋平一想怎么办呢，看了看北侠，瞅了瞅智化，得嘞，你们哥俩商量商量，谁说句话，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智化看了看北侠，哎呦，欧阳哥哥您出个主意吧。欧阳春这么一想，哎呀，我是他的义父不假，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前的还得你说句话呀，到时候万一爱虎要是一不答应的话，我也担待不起呀。 嘿， 志华一听这倒不错，欧阳哥哥，您是推了个一干二净，不是我推个一干二净，毕竟我是义父，这个义父不如你这个师父啊，是不是啊？北侠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您看，那个时候的师父那还了得呀，有这个断子不断徒这么一说。如果说儿子不听话了，甚至于不孝顺父母了，可以到衙门里边告他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甚至于把孩子的七大姑啊八大姨都给找来说这么一遍，从此隔掉父子关系，我不要这儿子了，这都行。唯独这师徒，甭管到什么时候，这师父对徒弟都得负责任，徒弟对师父也得负责任呢。所以说呢，这个义父不如您这个做师父的。说到这儿了，江平过来，哎呦，我说之前的呀，你也别一劲儿的难为咱们欧阳哥哥啊，我看这件事是不是这么办。哎，人家姑娘呢有这么一身本事，养的呢又娇，哎，你看甭管是义父还是师父，以后爱虎得到这个消息，你们谁说出一句话来，那个爱虎那个孩子没有不听的道理。既然这样，又有咱们大家保着呢，我想呢，姑娘去这么一趟也出不了差错，不如就让她去一趟，你们看怎么样？我这可是多嘴啊，大主意还得你们哥俩拿。这干妈妈在旁边一听扑哧乐了，哎呦，我这瘦鬼哎，说了半天呢，你还就这会儿说点正经话？那是啊，你不是嫌我瘦吗？我这正在长肉呢，去你的吧，净找挨骂。到这个时节了，智化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就让他去吧。得，这件事情啊总算说停当了，干妈妈呢也乐了。那么大伙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大伙儿啊全都看着蒋平。蒋平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往上捋了捋，我看咱们这么样。文老员外啊，那个江老爷，您说您呢先回家啊。给闺女呢甭管找个亲戚家朋友家呢先这么躲避这么一两天，让这儿啊先藏起来，您看怎么样啊？啊，哎，是是是，您赶快走，事不宜迟，回家让姑娘也归置归置，把这儿的事情跟姑娘也讲好了，让姑娘也放心。是，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全都依托各位了，您放心吧。这温老员外心里边总算踏实了，急急忙忙的又从那个朱家庄奔回家中而去。他走了以后，蒋平看了看大伙儿，咱们几个人呢可以说得各负其责。欧阳哥哥您救人，哎，展大帝啊，事情完之后呢你得上趟县衙门到那儿要人去，这事儿归我。魏道爷啊，廖贤弟，怎么你们二位呢在后边给寻风，您看怎么样啊？行了，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两个人了。沈贤弟，来，你表妹跟你姑妈这个千斤重担可就您一个人挑了啊！哎，瞧着事情不对，你可马上亮刀，咱们就开始杀人。哎，听见没有？咱们这些人有个暗令，是击掌威号，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见，收鬼对我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没别的，您呢就好好的看着您的姑娘，您呢就扮作姑娘的奶妈，那个看好了，千万千万可别让咱们姑娘跟人家拜了花堂，这你放心吧，这绝对不可能的。哎，另外我告诉您啊，就说这个日子呀、啊、好是好，但是有一样不能够整灯，甭管是上轿的时候还是到了郭家入这个喜房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够露脸，不能够掌灯，您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嘿，瘦鬼哎，你这出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听你的，告诉他们不准掌灯。对，嗯，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都不得好死，剩下的咱们这些人呢全都扮成送亲的啊，到时候听号令行事也就成了，好不好啊？行，就这么办，咱们大家赶快的分头准备一番。等了到了第二天了，天哪，也就刚这么一蒙蒙亮，家人诸福诸寿 已经在外边准备了两乘二人小轿。干妈妈跟她的女儿蓝娘氏分别的坐上这个二人小轿。朱福跟着这两顶轿子呢，马上就抬到了温家庄，也就到了温老员外的家门前，轿子往下这么一落，打去扶手。干妈妈跟她的女儿也从中下轿，来到门前了。朱福上去啪啪啪一叩打门环。老员外温红把门开开，哎呦，你们都来了来了，赶快进来吧，就赶快把这娘俩呀给迎进去了。眼瞅着从后边那位温家小姐温暖玉，人家呢也从后边出来，见着干妈妈赶快跪倒在地就要磕头。干妈妈赶快伸手把姑娘搀扶起来，看了看瞧了瞧，哎呦，姑娘，咱们娘俩一见面啊我就喜欢你，说明呢咱们有这么个缘分。这么着吧，姑娘，我认你这么一个干女儿，不知道你愿意吗？这温家小姐这么一听，这是好事啊，上哪儿找这么一位干妈去？赶快过去就磕头，来吧，你们今儿俩也见见面吧。这样温小姐跟那个蓝娘儿，人家呀就是姐妹相称。哎呦，这一次妹妹，我姐姐您放心吧，啊，我有本事不怕他们。哎呦，我说亲家呀，这温员外赶快过来了，怎么着啊？亲家，您倒是选好地方没有？什么时候把他们姑娘给送走啊？得躲避躲避啊！我已经选好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他舅舅家，一会儿呢轿子就来了，我呢先把他给送去。我这会儿连那个酒啊菜呀、啊、都准备好了，你们娘俩呀先在这儿略微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这都好办，一会儿的功夫，朱福进来了。啊，温员外，外边您找的轿子已经来了，是吗？姑娘，赶快收拾收拾，咱们人俩走啊，我送你上你舅舅家去呀。哎，人家温小姐呢，早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哎，他父亲帮着提了包袱，怎么着，到外边坐上了小轿。这个温员外送着自己的闺女奔往女儿的舅舅家去，咱们暂且不表。这家里边这么一看呢，这温员外啊确实是准备了不少的酒啊菜肉，全都准备停当了。这么一会儿，那个朱福进来，干妈妈，什么事情啊？您看看那个蒋老爷他们这些人全都来了。哎呦，是吗？赶快把他们请进来吧。于是蒋平啊、芷花呀、彭玉呀，还有不少的家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进来了。这些人都是要扮作送亲的呀。干妈妈马上张罗他们坐下，张罗让他们喝茶。蒋平他们一看，哎呦呵，我说亲家，您怎么在这儿张罗开了？咱们可都是帮忙的。哎呦喂，受鬼，你可不知道，人家温家小姐呢认我作为干妈，那是我的干闺女，到了这儿啊就跟到我的家一样，所以我前后得张罗着你们。呀呵，感情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呢，那我蒋平可得给您道喜了。少客气吧你啊，坐那儿好好喝茶。哎，是，我听您的。接着呢，这娘儿俩呀马上就奔往厨房，又炒菜呀又切肉啊，娘儿俩就忙开了。把这个饭菜全都准备完毕之后，把桌子摆好，把这酒啊菜呀饭啊往桌子上那么一摆，您瞅这干妈妈吧，还真能张罗。这娘儿俩呀就张罗这些人赶快吃啊赶快喝。一会儿的功夫，那位温员外也进来了，一看，哎呦，亲家啊，您怎么替我张罗啊？我替你张罗张罗，这还不应该的吗？大家伙呢就在这儿连吃带喝准备着，也就是什么时候花轿一来迎亲人的时候，蒋平告诉这位温员外，您赶快的给我们找几身衣裳，也甭管是买卖人的吧，哎，还是乡下人的，准备好了，到时候我们都扮作送亲人的模样啊。这全成了，别的事儿您就全都甭管了。行行行，这件事儿交给我办，这件事儿交给我办。他们这边怎么做准备，咱们暂且不表。那么北侠、南侠丁兆会，还有云中鹤魏真，还有白面判官柳青，他们这几个人是怎么准备的呢？早晨起来，这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郭家营。到郭家营这儿啊，来到了郭宗德的门前，前前后后看了看，把这道全都踩明白了。随着这几个人又急急忙忙互相使了眼色，回到了朱家庄。 朱家庄，朱家这些家人们也给准备好酒菜了，几个人围着桌子往这儿这么一坐，商量商量吧，咱们到了夜间到底应该如何行事。云中和魏征看看大家，我看咱们是不是这样，道爷您说吧，没别的。哎，反正呢这朱家他们家人也多，咱们呢就不用老在那儿耗着去，咱们在家里等着，让他们家人呢在郭家营那儿盯着点儿，什么时候他们从那儿花轿他们一起轿奔往温家庄了，咱们立刻动手再奔郭家营，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好好好，就这么办，赶快叫我一个家人来，告诉他你就上郭家营郭家那儿给盯着去，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那花轿起轿了，哎，奔往那个温家庄走了，立刻回来给我们送个消息去，我们是马上动手。于是这个家人呢就奔往郭家营了，一直等到夜里边定惊天的时候，这个家人急急忙忙回来看清楚了，那边呢已经起了花轿了。好，这几个人呢，北侠、南侠、云中鹤、柳青、丁兆慧，浑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个个都带着百宝囊，而且呢还带着应用的东西都带好了。他们呢就从这个朱家庄这儿直奔郭家营而来。来到郭家营郭宗德的家门前了，也就是往北这么一走，再往东边稍微拐角这儿到东墙这儿，几位英雄蹭蹭蹭蹭蹭蹭全都是越墙而过，到了郭家的里边了，可就分开道了。咱们呢先不说这个云中鹤跟这个柳青，单表北侠、南侠、丁兆慧这三个人专门负责救人的，他们顺着东北走下来以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太湖山石这儿，全仗着北侠那一双夜眼，北侠一眼就看见那边两间空屋子里边怎么有一盏灯笼在那儿晃动呢，随着眼瞅着从屋子里边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出来以后好像一回神把那个屋子又给锁上了，他们赶快的往旁边引住了身形，就瞅这两个人呢打着灯笼往南边走，一边走这俩人还一边说话，你说这事怪不怪啊，既然是把他给拿着，干脆把他给宰了就得了，费这事儿干嘛呀，还给他送好吃的，这不是捣乱吗？那个就说你懂得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咱们大姐呀想好好的寒碜寒碜的，你看世界上能有这事儿吗，一会儿的功夫只要把新人抬过来以后，把这小子提了出来，让他亲眼看着他这没过门的媳妇儿怎么跟着别人拜花堂啊，怎么跟着别人入洞房，生意做成熟饭了，然后明天再把他往外这么一放，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个武校的，你当像咱们呢狗眼偷生，人家可不是，哎，到外边怎么见人呢，背不入啊，嘿嘿，这一下非得寻了短见不可，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咱们大爷想计策，你懂得什么呀，俩人一边说着往那边走去了，白霞认准了那个屋子里边肯定的关的就是朱武啊，所以手掌啪那么一拍，南侠丁兆慧这两个人立刻过来了，北侠冲他们把手一挥，三个人就奔那个空房间这儿跟前到来了，到了房门口头了，北侠用这个七宝刀先把这锁头给落下来，一推门进来以后黑乎乎的，从百宝囊中立刻就掏出那个千里火筒那么一晃，果不其然那司马道团体捆着一个人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北侠赶快过来就把朱武的绑绳给解开了，把口中塞的东西往外这么一掏，一看这个人呢趴在地下动弹不了了，丁兆慧这么一矮身，哎呦，难道说你是受伤了吗，是不是跟人交手了，朱虎摇摇头，南侠告诉他说，哎呀不是，他是被捆的浑身麻木了，赶快把他搀起来，在屋子里边先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北侠这么一听这哪行啊，没有那个功夫啊，咱们得赶快把人救走啊，啊，赶快救人要紧，南侠呀 把自己的宝剑往剑匣里边这么一插，来到朱虎的面前，这么一矮身，丁昭会帮忙一提朱虎的两只胳膊，就往南侠肩膀上这么一放，紧跟着南侠用这个超包就把朱虎的后边都紧喽，在胸前系了这么一个麻花扣，晃了晃，系得特别结实，知道即便是穿房越脊的话也没有任何闪失。这样冲北侠说了一声：“欧阳哥哥，行了，咱们走。”走，这么着南侠就背着朱虎出来了，北侠呢拿着七宝刀在后边保护着，回头就叫这个丁兆辉：“二弟，咱们走啊。”万也没有想到，这丁兆辉告诉北侠哥哥：“你们先走啊，我先不回去呢，我打算在这儿，我要好好的看看热闹。”哎，他还想留在这儿看热闹。北侠扑哧一笑，告诉他说：“兄弟，你可得多加小心，您放心吧。”啊，这么着，北侠保着南侠，背着朱武是越墙而出，转回了朱家庄。这是救人的这一道。那么寻风的那二位呢？那不是云中鹤魏征，还有那白面判官柳青吗？这哥俩往正北一直来到了后花园。来到后花园，抬头这么一看，嚯，这儿有这么一座高楼，高楼上边灯光闪烁。柳青从这个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百炼锁，这么一扔，吧嗒，勾在上边了。两人一拽这绒绳，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两人立刻就上来了，起飞抓绕绒绳，又把飞抓百炼锁重新收在百宝囊内。两人啊，就奔楼上的西屋亮着灯这个房间走过来了，来到窗户跟前，用手指一探唾液，把这窗户纸轻轻的一人捅了这么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嘿，这屋子里边啊灯光明亮啊，看得特别清楚，不单有床还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着这么一桌的酒席，两把椅子对面，一男一女对面那儿坐着呢。这男的那就是那个奸夫崔德成，女的就是那个淫夫花氏。这花氏啊端着酒杯就看着这个崔德成：“兄弟啊，今天你拜完堂以后，各月期成了一年半载的，还不知道来不来嫂子我的房间呢。”崔德成啊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两人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心中暗想：今天在郭家甭管杀多少人，咱们也是理所应当。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制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幸福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吐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倾吐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

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提醒各位，今天是4月28号了，离5月1号瑞麟羊奶粉涨价的时间还有3天。也就是说，如果您还想用89元体验一下瑞麟羊奶粉的话，又或者是想要省钱多囤点羊奶粉的话，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的机会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手机尾号1443的朋友说啊，真的是要涨价了。那前两天呢，我去瑞麟实体门店的时候呢，店员说啊，这一盒羊奶粉呢已经涨到了109块了。 嗯， 那现在呢也只有电台里才有89元的价格了。那还有0039的朋友说啊，这隔壁李姐呢一直觉得羊奶价格贵，可现在呢牛奶都已经涨到5.4块一瓶了，还不如喝羊奶呢。还有8973的朋友说，昨天我妈呀才订的28盒羊奶粉，觉得马上要涨价了，想多囤一点，可又担心喝不完。 是啊，最近好多老会员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都是80盒、100盒的在订购。 嗯， 就是想趁着最后一波89元的优惠价格多囤点，但是又担心时间长了这羊奶粉不新鲜了怎么办？别担心，瑞麟乳业为了方便老会员朋友们，特别提供了 VIP 的寄存服务。也就是说，今天只要您能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89元的底价团购羊奶粉之外呢，不需要把羊奶粉全部提取出来，根据您家的用奶情况，随时打进4007106108，我们随时安排工作人员为您送奶到家。 嗯， 关键是啊，确保瑞麟羊奶粉一定是最新的生产日期，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 瑞麟羊奶粉呢之所以受欢迎啊，我想主要是因为3点。第一呢，是营养全面。现代人啊，工作节奏快，饮食不规律，就应该多喝一点羊奶。那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 是。 第二就是羊奶呢，它的适合人群非常广， 嗯， 所以啊，羊奶粉特别热销。 嗯。 第三点就是咱们的价格优势了。 没错，您去超市逛逛就知道了。以前这一罐酸奶也就是4-5块钱左右，那现在呢，都要6-7块钱了。 嗯， 涨幅达到30%-40%左右。要是按这个标准的话，一盒瑞麟羊奶粉至少要涨到27块钱，10盒呢就是节省了270块钱了。所以啊，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89元底价直购，错过了每盒瑞麟羊奶粉就要多花27块钱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579的朋友订购了58盒，说这个喝瑞麟羊奶粉啊已经习惯了，而且价格确实也不贵，那今天又能提供寄存服务，那就多订一点吧。 嗯， 还有0676的朋友订购了72盒，说这一早老妈就给我打电话说羊奶粉要涨价了，不能再等了，让我给小姨舅妈他们一起都给订了。 是， 那谁省钱不愿意啊。还有0188的朋友呢订购了120盒，说是把全家未来4年的羊奶粉全都订了啊，我看好瑞麟羊奶粉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那从现在开始给身体做点投资，10年之后让我们一起去拉萨看布达拉宫。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89元底价直购，错过了每盒瑞麟羊奶粉就要多花27块钱了。 嗯，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嗯， 手机尾号00583976541022258的朋友都是30盒、40盒的在订购啊。 是啊， 您放心，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详细记录下您的订购情况，只要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随时送货，及时到家，那绝对不会耽误您的家庭用奶，而且呢，确保日期一定是最新鲜的。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今天、明天、后天是最后3天，89元底价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订购八盒羊奶粉还要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手拉车，买米买油买菜省心又省力，散步逛街排队累了还有手拉凳，简单又方便。最后30秒，最后3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在母亲的教诲下是浪子回头，改变了游手好闲的恶习，再也不去打架斗殴，每天呢给卖盐的拉坡推车，靠出力气挣钱养活母亲，日子逐渐好起来。就这样，他最后一天都能挣到1两银子，干了半年，这日子越来越好，老太太越来越高兴。老太太也琢磨，当初程咬金到处打架惹祸，也是我呀教育的不好，老合计孤儿寡母不容易，教就教点吧。哪知道他到监狱去3天2头，跟吃家常饭一样，这回可有了盼头了。程咬金过去是没人教育，突然他明白过来了。这天晚上他跟他妈说，娘啊，我推了这么些日子盐，光给人家干了，挣得太少，现在咱手里有钱了，咱干脆自己干，我自己推盐卖好不好？哎呀好啊，可是你会吗？ 会 啊，我知道盐摊怎么装盐，只要弄辆车就行。哎好。就这样，他母亲给拿钱，他打造了一辆小车，这车挺结实，买的麻袋绳子扁的篓子，小车打得挺结实，连车盼子全是新的。他推着车到盐滩去装盐，从这天起程咬金不给人打工了，自己当起贩盐的小老板。那些贩盐的看着生气呀，哎呀，我说老程啊，嘿嘿嘿，一套新呐。程咬金也不理他，他装了一小车子盐，足足有1000斤呢、啊，滋溜溜滋溜溜推到家里，哗啦倒在空屋子里。第二天又上盐摊装盐去了，滋溜溜滋溜溜又推回去了，倒在空屋里一晃就半个多月，屋里的盐装的都装不下了。老太说，阿丑哎，你怎么光往回推盐不卖呀？ 娘，您不懂，我上半月推盐，下半月净出去卖盐，这样不耽误功夫。 好啊，我儿子还懂得做生意呢。又过了几天，老太说，阿丑啊，咱家的盐可盛不下了，你出去卖吧。 哎，程咬金打点好了新篓子新绳子新支架， 老太太又给他做了一条紫花布的前口袋。程咬金把盐装个溜满呢，挑起2篓盐出去卖。程咬金卖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卖盐把盐装半篓，上边用麻袋片盖着，为什么呢？卖私盐犯法，得藏着点儿。程咬金不知道啊，他上边什么也不盖， 别人一瞧，嚯，这是干什么呢？卖私盐还有大厂门的。程咬金不明白卖私盐犯法呀，尤其是卖私盐也有规矩。别看那会儿啊，不发营业执照，不划地盘，但是这些人都有口头契约，大家一块商量，哎，东庄三个村子是我卖，西庄是你卖，那三个庄你卖啊，谁也不许破坏这个规矩。如果要是破坏了，那就要打架，官府要抓住呢，那要判刑罚款。程咬金不懂，他不管是哪儿啊，忽闪忽闪挑着挑子来到村里，把挑子一放，吧嗒支架一支，一窝耳朵吆喝上了，哎，真正漏税的私盐呐，快来买呀。啊，漏税私盐还喊呢，哎，本来就是嘛，不亏心，没上过税，便宜。这一喊，村里人呼噜呼噜都出来了。婶子大娘，有人问，哎，大个子，你这盐多少钱一碗呢？ 啊，多少钱？那你买多少？ 给我一个大钱的。程咬金接过钱，放在钱口袋里。魏从咬盐先问， 这位大姐，别人卖盐一个大子儿给多少？ 给一平碗。 嘿嘿，那瞧我的。 他咬了个杠尖溜的一碗盐，哗啦倒在这位大姐的盆里。哟，你怎么给这么多呀？ 您别忙，我今天是头天开张，刚才那一碗是您那一个大钱应得的，咱们买一送一，再饶一碗。 说着哗啦又倒了满满一碗盐。这个说，哎，快给我来一个大钱的。 那个说，哎，给我来个大钱的。别忙别忙， 诸位请挨个排号啊，我家里有的是呢，有的是盐。这一会儿啊，这挑子盐全卖光了，有那买不着的跟买着的就吵起来了。看看我排在前面，你上前面去了，你买着了我没有了。程咬金说，别打架别打架，你等会儿我还来。说完挑着挑子噔噔噔噔噔跑回家去。到家之后，把钱口袋哗啦来个底儿朝天倒在了床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多好啊，好儿子真孝顺，别累着。娘，没事儿，你等着我，我再卖去。拿着空钱口袋又挑了两篓子盐，嘎吱嘎吱嘎吱挑到了村子里，转眼又卖光了。这么一卖呀，没有三天功夫，家里盐全卖完了。他又到盐摊上推盐，上半月推，下半月挑出去卖。他这么一来，可把卖盐的都得罪了。是啊，他的盐比别人卖的便宜呀，把这些卖盐的气得鼓鼓的，要和他打架，没他力气大，打不过他。要是为争私盐道打官司吧，这卖私盐本来就犯法，谁敢到当官的去告啊？就有人出了个坏主意。这一天，程咬金挑着盐挑子来到村里卖盐，迎面走了一个人，笑嘻嘻的冲着程咬金一抱拳，哟，程爷，您发财了。 啊，托福托福。哎，你贵姓啊？ 嗨，我姓孙呐，咱们不是在盐摊上常见吗？ 啊，对，孙掌柜的，我还帮你推坡来呢。 是啊，您呐可真是英雄，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嘿嘿嘿，就出来您这么一位啊。哎，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左近36个村的盐道都叫您给包了，别人卖盐得捂着盖着躲着官差，你卖盐大场门，官人得躲着您，您可真是英雄。 嗨，什么英雄狗熊的，我不过挣俩钱养活我妈。 嗯，你是真有胆子还有假有胆子？ 怎么讲啊，要是真有胆子， 哎，程爷，你挑一挑子私盐到东阿县衙门口吆喝一嗓子，真正 漏税的私盐呢，我们大伙儿佩服您。程咬金想，他这是阴我呢。嗯，那么我要赶去呢。孙掌柜的说，你要走一趟回来，凡是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卖盐的我都请来，算您是盐行的头。好了，程咬金说，我去卖一趟，我走了。说完挑起挑子，嘎吱嘎吱嘎吱，干嘛？直奔东阿县。孙掌柜的想，程老虎是让我僵住了，等走远了他许拐弯躲起来，我呀在后边跟着他。他眼看着程咬金真的奔东阿县县衙，姓孙的也有点害怕，心想，我冒坏非把他送进去不可呀。没事，程咬金呐，胆子大，不怕挨打，我看他怎么折腾，他要找俩人在这看热闹。程咬金呢，为什么到县衙来呢？他知道不到卖私盐犯法？知道。那么为什么来呢？他不傻，他什么心思呢？他想，你们瞧我吃这碗饭生气，故意阴我，我要不敢去，以后就没我这一号了，我去回来再说，回来你们要不请客，看我怎么揍你，他有他的理儿。他挑着私盐来到东阿县衙门口，县衙门口有四个把门的差人，一瞧卖私盐的挑着挑子来到衙门口，心想，哎，这小子是不是吃多了良药怎么着，到咱们衙门口卖私盐来了。旁边那个说，嗯，可能这人有点毛病，算了，闭闭眼睛让他过去得了，把他带进衙门去，咱们新换的这位官不说他卖私盐，倒得说咱们跟卖私盐的要什么来着，闭闭眼让他过去算了，卖盐不容易。谁也没想到程咬金是故意来的，他到衙门对面影壁底下把挑子一横放在地下，把指甲一支捂着耳朵吆喝开了，喂，真正漏税的私盐呐。差人一听，嘿，我说大哥你听，他吆喝卖真正漏税的私盐，大哥我这肚都气爆了。两个人忍不住走了过来，哎，我说大个子，你怎么上这儿卖私盐来了？程咬金说，怎么，哪儿不许卖呀？我知道你们太爷爱吃盐，我才来卖的。好好好，那你等着啊，我们回禀我们太爷去，哎，我们太爷给你兜包圆，你可等着啊。好，我等着，你快点出来啊，别当我做买卖。这个差人噔噔噔噔噔跑进书房，跪下给县太爷磕头，回禀太爷，门口有个卖私盐的。县官闻听一皱眉，哎，算了算了，别说了，我不是说过吗，什么偷鸡笼扒烟袋卖私盐的我这儿都不管吗，你们有能耐办点杀了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哎，太爷您不知道这卖私盐的多么狂啊，不信您听听，还吆喝呢。这是程咬金在门口正喊呐，真正漏税私盐呐。这个县官也听见了呀，当时这县官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好个胆大刁民呐，这是跟我叫号呢，把他带进来。是，这个当差的出来来到程咬金近前，哎，卖私盐的，嘿嘿，你可真是来着了，我们太爷包圆了。 哦，是吗？那就给你们太爷送去吧。 说着挑起挑子跟着进了县衙，来到二道门，他问，把盐放在哪儿啊？这个当差说，就放在这儿得了。这个当差的趁着程咬金放挑子时候一哈腰，他后边哗楞一抖锁链，往程咬金的脖子上一套，嘎巴一声卡上了锁，刷一抖锁链头甩到了前边。程咬金一看，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买盐还要锁人呢？啊，是是是，我们不讲理，哎，锁的就是卖盐的，走吧。他们把程咬金 拉到班房，你等着啊。然后到里边回禀老爷，县太爷说升堂，当当当。点一响，老爷升堂，三班衙役两厢站立，喊着威武。县太爷啪一拍惊堂木，来呀，给我带范思言的。扎，一会儿有人把程咬金带上来，跪跪跪跪去。程咬金呢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哎，你们这地方真不讲理，欺负人呢，买我的盐还让我跪下。县官气坏了，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程咬金呢。你卖的是私盐吗？啊、哦，太爷不归心，我卖的真正是漏税私盐，没上过税。你知道卖私盐犯法吗？不知道，要知道我还上你这来吗？都胆大刁民呐、啊！你给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被拉到堂下，看看周围的人，我诸位哥们儿干嘛打我呀？啊，趴下。嘿嘿，我肉皮直痒痒，求诸位辛苦点啊，吃点劲儿，别废话，你趴下吧。程咬金往地下一趴，两腿一伸，两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大伙一看，嘿，这小子挨过打，架势真好啊。当差的上去给他褪下中衣儿，掖好了，把衣服往上掖了掖。县官啊，从签筒里抓出四根签，吧嗒摔下来，一根签子十板，这是打40板。掌刑的是灶班，举起了板子，啪啪啪，打了10几下。哎，没听见老程嚷嚷，就听着大家一看，也很挨打的睡了。哎，太爷他睡着了啊，把他叫醒。哎，是灶班推着程咬金，哎，醒醒醒醒吧。哎呀，程咬金睁开眼睛看了看，诸位谁叫醒我呀？县官说，我让叫醒你的。哎呀，你耽误事啊，我正梦见娶媳妇儿，你们把我叫醒了，你看这该多耽误事啊。把县官气坏了，你们给我使劲打。灶班的板子啪啪啪，打的这差人呢、啊、手腕都酸了。再听啊，呼呼，程咬金又睡了。老爷他又睡着了，把他叫醒。灶班推醒程咬金，程咬金一动不动，呼哧呼哧睡这个香啊。那位说，真的睡着了，打得不疼吗？哪有那事儿，打得皮开肉绽，疼是疼啊。程咬金能扛刑，他是故意装着玩呢，这是一种反抗。这东阿县知县是新换的，撞灶快三班衙役也是新换的，没人认识程咬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人物。就在这阵儿，衙门里一个头走过来了，我瞧瞧，我瞧瞧。哎，诸位别打了，此人身带板花啊，打中了刚给他解痒痒，打轻了跟没打一样，大半是久打官司的，身带板花就是挨打过。是啊，别看说书的没戏说呀，程咬金呢这20多年呢，他是经常被人家抓到监牢蹲几天再放出来，放出来惹祸再进去，都习以为常，是经常挨打。老爷一想，好啊，碰上蒸不熟煮不烂这么一块滚刀筋，我治不了他，我这知县就甭做了。又一想，上大刑给他上夹棍，不行，卖私盐没犯那么大的王法。有了，来把程咬金掐尖入狱。衙门上前把程咬金捞起来，哎，醒醒呗，够了够了。程咬金一声胳膊打了哈哧，你们不打了，得了得了，别来这套了，你的事儿完了，走吧走走吧。大家把他推到监狱。 到了监狱，狱里牢头没换人呐，一瞧是程咬金，赶紧过来，哟，程爷，是您呐，哎呀，请坐请坐，您喝茶，我这是刚沏上的。 嗯，好说好说，别客气。 程爷，你怎么老不上我们这儿来了？ 嗨，我做买卖。 好啊，做买卖比打架斗殴可强多了。程爷，您做什么买卖？ 卖私盐啊啊，嘿嘿，这买卖不怎么地。 哎，我说李头，哎，咱俩可不错。 那位说李头怎么认识程咬金呢？ 李头啊，真怕程咬金。程咬金进来好几回了，这监狱的牢头还有好人呐，吃犯人打犯人呢，欺负犯人，这李头也想欺负程咬金，被程咬金吓唬怕了，他刚一伸手，程咬金一腿就把他给踢到一边去了，告诉，哎，李头，我知道你们家住在斑鸠镇哪个门，我没多大罪，压个三天五天，我出去，我到你们家堵门去，小子，你要能扛住我，黑白天在你们家门口一坐，就算你有骨头，谁不害怕呀？家里有七人老小的，所以这李头服了，见面净说好的。 程咬金一想，我又回来了，没别的，人家别的犯人有送吃的，有送喝的，我没人呢，吃谁呀？吃犯人。 哎，李头，你们今天这里收了多少股啊？ 哎，收了30多股，就是30多个，把他们叫过来，我问问他们犯什么罪 啊。啊，程爷，你要问案，那当然了，县太爷审完我了，打完我了，我也该审审他们了。 好好好，哎，都过来过来，见见这位程爷，叫程咬金，外号程老虎，是咱们本地出名的好汉，你们过来见见，有你们的便宜。犯人一听，呼啦过来了，见过程爷，程爷，程爷。 程咬金说，过来，哎，你什么案由啊？ 我们村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家，杀死了9条人命。 嘿，好样的，好样的，我老程服你。哎，回头咱们喝一盅。你呀，先上那边去， 那边去。过来，过来，你什么案由？ 我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我结了2案，判了4年徒刑。 嗨，是啊。穷极生风，不结怎么办呢？跟我老程是一样啊。好在没判死刑，你呀也先那边去。 哎，过来，你什么案由？ 我说呀。旁边有人说话，您甭问了，这位是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就火了，把眼珠子瞪溜圆，一抬手，啪一个大嘴巴，来，把这小子锁在尿桶那儿，不是东西呢。头赶紧过来，走走走，上尿桶那儿，把那边锁在那边去了。至此以后，凡是犯人家里送来吃食，都先交给程咬金分给大伙吃。这个说，程爷，我家里给我送了5斤馒头， 搁那儿，回头分着吃，不给那个锁尿桶那位啊。 就这样一晃过了20多天，卖私盐的压20多天，没有这么大的罪过。他叫过李头，哎，咱哥俩有交情没有？ 怎么没有啊？有啊。 那好，我求你给掏掏耳朵。掏耳朵吊坎就是打听打听。李头来到了刑房，问刑房先生，你们查查程咬金犯私盐，太爷判了多少天？ 刑方先生一查，没判天数。 李头回去跟程咬金一学说，程咬金可急坏了，完了，我老娘谁照顾啊？实际是这个县官把程咬金这案子给忘了。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